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1集，大张旗鼓来围剿，结果反倒被围剿了。姚琦呐喊要除害，最后还要靠害来救自己的性命，真不知究竟该说是滑稽，是诡异，是尴尬，还是莫名其妙。只觉得在这场大戏中义愤填膺上窜下跳的自己着实不怎么风光体面。对着魏无羡说感激似乎太不像话，可毕竟是为之所救，直接说完全没有感激仿佛也不合适。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好像只有保持沉默了。见无人应答自己，方孟辰更加愤怒了，他一剑刺出说道，惺惺作态的做点好事表示自己悔过了，就可以一笔勾销你手上的累累血债了吗？魏无羡闪身避过，旁人有人来劝解道，哎，方兄你别激动，算了吧。那人话一出口，立即觉察自己说的不对，方孟辰果然双目发红了，他道，算了，什么叫算了？杀亲之仇你说算了就算了？方孟辰大声质问道，魏无羡杀了我父母，这是事实，可为什么他现在却好像变得像个英雄一样，做点好事转眼就能让人忘掉他干过什么吗？那我父母算什么？人群之中，金陵握紧了拳，忽然肩头传来一阵剧痛，原来是江城搭在他肩膀上的五指渐渐抓紧。金陵看不清江城的神情，低声道，舅舅。江城那边传来一阵意味不明的冷笑。这时魏无羡出声了，那你究竟想怎么样？方孟辰一怔，魏无羡道，你究竟想要什么？无非是要我下场凄惨以消自己心头之恨罢了。魏无羡指了指人群中昏迷的易维春说道，他没了一条腿，我碎尸万段，你失去双亲，而我早就家破人亡，被家族驱逐是条丧家之犬，双亲骨灰都没见着一个。还是恨温氏余孽？你们口中的温氏余孽13年前就死过一次，而就在这里，就在刚才，他们为了我，为了救你们，又死了一次，这一次是灰飞烟灭。请问你们究竟还要怎么样？方孟辰死死瞪着魏无羡，半晌咬牙道，没用的，我告诉你魏无羡，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要指望我会原谅你，或是忘记我父母的仇，永远不会。魏无羡道，没谁让你原谅我，我做过的事不光你们记得，我也记得，你不会忘，我更不会忘。与魏无羡直直对视一阵，方孟辰只觉心头百感交集，万念俱灰。他的性命的的确确是魏无羡等人救的，但要他就此化解恩怨又不甘心，可若他想找魏无羡报仇，势单力薄的他又无能为力。最终方孟辰只能大叫一声，转身冲出了伏魔洞。在他冲出去后，一人道，哎，不会再有狮群来了吧？我们这次是真的安全了吧？一听这个声音，众人头都大了，又是他。聂怀桑四下看了看，见没人回答他，又问了一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这话倒是问对了，现在每个人都巴不得立刻插上翅膀，踩着剑飞回自己家里去。一名女修道，两个时辰应该差不多了，现在诸位的灵力恢复了多少？不少人拿着符篆试验自己能不能以灵力将之引燃，陆陆续续有人手中的符纸奄奄亮起，听人发问纷纷答道，我回来了两成，我一成，哎呀， 恢复得好慢呢。原本出发之时，他们都觉得比起13年前的第一次乱葬岗围剿，此战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必然悲壮的可以载入史册。谁知上山是多少人，下山还是差不多。这第二次围剿确实可以载入史册，不过不是凭其悲壮惨烈，而是因为这绝对是玄门百家最滑稽可笑、莫名其妙的一次行动。有人庆幸劫后余生，也有人慨叹风云变幻。几十名家主聚在一起，简单商议后，一致同意先寻一个安全之所，修整到灵力恢复至八成以上，再各自归家，避免途中多生之劫，另有不测。魏无羡一想便知，距离夷陵最近的安全之所，自然是云梦江氏的地盘，说道：“所以你们接下来是打算去莲花坞？”蓝启仁警惕道：“你问这个做什么？”魏无羡道：“不做什么，就是问问，能不能一起去啊？”姚宗主警惕道：“魏无羡，虽说你今日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但一码归一码，请你清楚，若要我们与你结交，那是绝计不可能的。”魏无羡一阵无语，说道：“你放心，没谁逼你们和我结交。不过，咱们现在算是同一阵营吧。今日设计围杀你们的那位大人物，手里可是有阴虎符的，你们对付得了吗？”众家主面面相觑。诚然，魏无羡所言不假，若是他肯加盟，那是极大的助力。可人人对夷陵老祖喊打喊杀这么多年，一下子要他们与他合作，未免面子上拉不下来。蓝忘机则对蓝启仁道：“叔父，兄长墓下可有消息？”沉默片刻，蓝启仁道：“没有。”魏无羡道：“泽无君现在说不定还受制于金光瑶。蓝先生，多一个人多一个助力，就算放心不下我，至少也让寒光君参与你们接下来的计划吧，那可是他的兄长啊。”蓝启仁满面疲倦之色，对蓝忘机道：“你要来就来吧。”剩下的人立刻看向江城。在场身份最显赫的三位世家之长中，蓝启仁表态了，聂怀桑表不表态都没屁用，现在就只看江城的了。那头江城正在重新运转灵力试验紫电，虽然时明时暗，但好歹不再熄灭了。江城的脸被映得泛起紫光，诡谲莫测，人人皆知这位和魏无羡反目的江宗主最见不得他，心想多半是要谈崩。谁知江城只冷笑了一声，说道：“哼，你也敢回莲花坞？”抛下这没头没尾的一句之后，他便再不说话了。众人都莫名其妙，摸不清江城这是答应还是反对。但众人出发时，魏无羡与蓝忘机跟上了队伍，江城看都不看一眼，就当他既不答应也不反对了。众人下山时已是入夜时分，回到镇上灯火已灭，万籁俱静，所有人皆是身心疲倦，狼狈不堪，连方阵都站得歪歪扭扭，参差不齐。可喜的是，勉强打起精神清点人数，发现竟然几乎没有出入。因大多数人灵力未复，不得预见，水路是到达莲花坞的最快途径。这支数千人组成的队伍又风尘仆仆朝夷陵附近的码头出发。然而决策匆忙，附近一时半会儿凑不齐那么多船只，家主们只得把码头所有的大小舟船，包括渔船也包了下来，塞塞挤挤装满了各家子弟，顺水而下。十几名世家子弟们挤在同一条渔船上，这些少年过往几乎个个都养尊处优，从没挤过这种阴暗老旧、四处堆积着脏兮兮的渔网和木桶、散发着鱼腥味、木板嘎吱作响的破渔船。夜里风大， 船身起伏摇晃，几个北方的少年晕船晕得厉害，忍了一阵，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冲出船舱一阵干呕，头昏眼花地瘫坐在甲板上。一名少年道： 哎呦我的妈，晃得我肚子里翻江倒海的。哎，四追兄，你也吐啊？你不是姑苏人吗？你又不是北方人，怎么晕船比我吐得还厉害？ 蓝思追摆了摆手，青着脸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四五岁的时候坐船就这样了，可能我天生就这样。 说着他恶心劲儿又翻上来了，扶着船舷站起来，正准备再吐一吐，忽然看见一个黑漆漆的人影趴在船舷下方的船身上，半个身子浸在江水里，正在直勾勾地盯着他。刹那间，蓝思追吓得把要吐的东西都咽回去了，他的手刚压到剑柄上，凝神一看，低声呼道：鬼！船舱里的金灵一听，持剑冲了出来，说道：有鬼，哪里？我帮你杀。 蓝思追道：不是鬼，是鬼将军。 众少年连忙都涌到甲板边，顺着蓝思追指的方向看，果然扒在船舷下方从下往上看的黑色身影，正是鬼将军温宁。他们下了乱葬岗之后，温宁便消失不见了。谁料想他此刻却又无声无息地扒上了这只渔船，也不知已经扒了多久。虽说方才在乱葬岗上温宁还曾与他们并肩作战，但那时人多，还有许多长辈在侧，此时深更半夜，又是在水上，温宁无缘无故出现，又是这般诡异情形，众少年仍是被吓了一跳，大眼瞪小眼，对瞪半晌。欧阳子珍先缩了回去，坐在甲板上道：鬼将军怎么单独来找咱们了？ 一人嘀咕道：怪不得觉得这艘船走得慢，原来多扒了个人，死沉死沉的。 哎，他扒在那里干什么呀？ 反正肯定不是要害我们了，不然白天就不会在乱葬岗上保护我们了。 可是现在也没有危险了，他为什么又来找我们？ 景怡，你笑什么？ 蓝景怡道：你们看他那个样子，扒在船外面一动不动的，好像一只猛猛的大海龟。 蓝景怡这么一说，倒是真有人觉得像，然而还没笑起来，欧阳子真惊呼道： 他起来了。 果然温宁的身体脱水而出，双手抓着从甲板放下去一条粗麻绳，开始慢慢的往上爬。数名少年轰然散开，几个胆小的慌里慌张的在甲板上跑圈，跑得咚咚作响，胡乱道： 他上来了，上来了，鬼将军上来了。 蓝景怡道：有什么好害怕的，之前又不是没见过，怎么办？要不要叫人来？ 等温宁湿淋淋地翻过船舷，沉沉落在甲板上，整只渔船似乎都随着他的落下而晃了一晃。众少年紧张至极，恨不能都挤到甲板另一侧，心口狂跳，可又不好意思拔剑相对。温宁盯着蓝思追的脸，朝他走了过去。蓝思追觉察到温宁是冲自己来的，定了定神。温宁问他道： 你叫什么名字？ 蓝思追微微一愣，站得端端正正，答道： 晚辈是姑苏蓝氏子弟，名叫蓝苑。 蓝苑。 蓝思追点了点头。温宁道： 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死人明明是没有神采和表情的，可蓝思追有种错觉，温宁的眼睛似乎亮了起来。他还觉得此刻温宁的心里很是激动，激动到连说话也磕绊起来，甚至带得他也隐隐激动起来，仿佛即将揭露一个风尘多年的秘密。蓝思追谨慎地答道： 名字自然是父母取的。 温宁道： 那你父母还健在吗？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故去了。 一旁一名少年拽了拽蓝思追的袖子，低声道： 思追，别说这么多，当心有古怪。 温宁怔了怔，问道：“思追，思追是你的字？”蓝思追道：“正是。”“是谁给你取的？”“ 韩光君。” 温宁低下头，默默将思追二字念了两遍。见温宁若有所悟，蓝思追道：“将……”他本来是想称呼将军，可又觉得怪怪的，改口道：“ 温先生，我的名字怎么了吗？”“ 哦。”温宁抬起头，凝视着蓝思追的脸，答非所问道：“ 你长得很像，很像我一位远房亲戚。” 这话听起来真像是下级修士外姓门生想和本家子弟攀亲戚套近乎的说辞，众少年越来越云里雾里，不知所谓。蓝思追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道：“ 真的吗？” 温宁道：“ 真的。” 他努力提着两边嘴角的肌肉，看起来是想挤出一个笑容。不知为何，看着鬼将军这副模样，蓝思追心头忽然涌上一股带着浓浓酸楚的亲切感，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他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有一个称呼，好像就快冲破什么障碍，挣出来了。只要脱口喊出了那个称呼，许多其他的东西也会立刻涌现出来，令他豁然开朗。可就在这时，蓝思追看到了一旁的金陵。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